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午餐随便用方便食品打发你的粗心，身体都知道，荤素搭配照顾好自己。中午十二点用餐时间到，我是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各位收听 News Update， 各位好，我是文超，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昨天呢，在日本札幌结束了第二天的比赛，我国选手发挥出色，在包括两个滑雪项目的三项比赛当中获得了金牌。目前获得三金三银三铜的中国队在奖牌榜上位居第三位。上周末在中职篮常规赛最后一轮当中，北京男篮被四川队绝杀，无缘季后赛。随即有关马布里的去留问题也成为了关键的焦点问题。昨天是马布里40岁的生日，球迷为他举行了生日庆祝会，与球迷共度生日之后，马布里发微博感叹球迷，并感谢这些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我要为他们再打一个赛季。北京时间昨天，美职篮全明星赛在新奥尔良上演，西部队以192-182击败了东部队，连续3年夺冠。鹈鹕队的队员安东尼戴维斯全场力压詹姆斯和杜兰特等联盟的顶尖球星，独得52分，成为联盟历史上首位在全明星赛上得分超过50的球员。除了安东尼在全明星赛上得分破纪录之外，昨天鹈鹕队还制造了另外一个舆论焦点，他们成功的从国王队那里交易到了另外一名球星考辛斯。为此鹈鹕队送出的筹码包括后卫巴迪、泰瑞克和兰斯顿，以及2017年的首轮和次轮选秀权。2017赛季亚冠比赛今天下午呢将继续进行，中超三强中的上海上港将率先在客场对阵韩国首尔 FC 队。上赛季上港在首次亚冠之旅当中闯入8强，追平了恒大的记录。本赛季增添了新外援的上港已经将新赛季的目标锁定在亚冠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格兰足总杯1/8决赛展开了一场焦点战，阿森纳在客场以2-0取胜萨顿联。比赛当中，卢卡斯和沃尔科特先后破门。下个月的1号，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将正式开始执行。根据条例，广场舞扰民情节严重者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此外，为了切身解决健身场所和设施不足的问题，新版条例规定，中小学校应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期间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好的，用音乐世界连接本次由一新编辑文超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关爱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现在播报：北京小雪，1-0下3度；天津小到小雪转中雪，2-0下3度；上海阴转小雨，11-6度；重庆中雨，13-8度。 丽江小雨17到5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30到13度，玉溪多云22到10度，曲靖多云转晴21到9度，岳阳中雨7到2度，张家界中雨5到2度，永州小雨转中雨12到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浓度情况，北京67，天津73，上海18，重庆18，丽江29，西双版纳76，玉溪28，曲靖38，岳阳26，张家界52，永州94。 孩子的成长是妈妈最关心的事情，经常添加虾皮、海带、紫菜等富含钙质的食物，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为孩子开启健康坚实基础。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您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Come on， 跟我唱，好音乐、好知音、好自然、好动听。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Yeah。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with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北京时间12:07，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各位周二好，我是徐曼。 为各位带来呢今天我们的星期二的时间段的内容。今天的第一小时将是听到呢来自乐坛的一些音乐上的消息，以及为各位准备好的金榜 Pump It Up 的环节。希望各位进入到今天的乐坛音乐新闻时间，金榜 Pump It Up。 金榜 Pump It Up， 金榜 Pump It Up，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我们的 Pump 时间。那今天我们要 Pump 的这些内容的都是来自于华语乐坛的一些优秀音乐人他们的最新的消息。首先听到一则消息呢，应该是跟音乐之声也是最有密切的，他曾经唱过音乐之声的 Jingle， 也是多年的这个绝对是主力艺人之一， 对，同时确实是音乐之声的好朋友，而且和文超和我也是，我们有一段渊源，就是我们刚刚进台的时候， 是 还记得吧？ 记得。 那年改版的时候，我们也是把这个人阿妹张惠妹请到了我们的这个改版发布会的这个现场。 对， 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虽然已经过去好像有7年的时间，8年的时间了， 8年了， 我们还是觉得好像那个记忆就在昨天一样。 真的，后来呢，他就慢慢变成了徐曼的好朋友之一啊。去年的这个录节目的渊源哈，不过最近呢，阿妹也是非常的努力在做自己的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一个日程和征程。她将会在2017年的7月1号到2号，在武汉体育中心开启自己全新出道20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版的演出。我觉得在武汉的朋友真的是开心死了哈。 确实是这样，因为在2016年的11月19号，这个乌托邦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呢，在杭州收官了。 那天你去看了对不对？ 哦，我去看了。 嗯 嗯，张惠妹在舞台上叫了我的名字， 好了不起。刚开始你就这样。你继续说。 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当时就是很开心，就是其实我是第一次在就是那种万人的体育场， 对， 在歌手在舞台上的时候，他念到名字，然后我个人也说在微博上我写了我特别开心，这个第一个念到我的名字在这个万人演唱会体育场的现场是张惠妹，是阿妹这个人。 天哪， 本来你想应该是一位男生是吗？来吧，那其实为各位来介绍的这个乌托邦的2.0庆典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武汉站呢，在这个7月1号和2号当天，我相信会在很多的地方会关注起来。当然，在最近的时间，2月21号，这个11:18，大麦网已经开始开票了，希望各位能多多关注一下啊。 是的， 工作。 那这次的这个巡演呢，其实主打的一个内容就是近距离，它放弃了那种户外场地的原有的大容量， 是 选择了拥有这个听觉享受的室内的场馆。 哎， 所以这个环境小了，你也离你喜欢的歌手近了， 没错。 所以这个20年当中，阿妹的无数的经典曲目，快歌、慢歌、摇滚、电音，你可以和她一起在现场感受一下。 真的，真的。当然有一些什么像开门见山，不要乱说，简爱，还有姐妹等等这些，这个3天3夜、解脱等等哈，这样好听的歌曲都会在这个演唱会当中演唱，但是这只是我们在猜测的一些歌单哈。但是歌单当中你能想到的，或者是耳熟能详的歌曲，绝对占了这个歌曲当中的80%。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金榜 Pump It Up 的第一个 Pump 时间当中，为各位带来一首歌，也是阿妹，我觉得应该会在这个演唱会的中间会演唱，因为这首歌是一种比较简单型的，没有那种特别复杂的大编曲的一种样子哈。然后清清淡淡的一首歌。 杭州站，反正我听到了，虽然不是2.0的庆典的巡回演唱会，但这首歌现场也是就是万人大合唱， 对吧？ 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作品。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想要 相信这首歌呢，在听过之后可能会勾起很多人的一些回忆啊。但是我们为各位播放的版本呢，是当时那个专辑当中所录制的那个版本，听得出来还有一点 MIDI 的感觉哈。 而且这个声音音色跟现在的张惠妹还是有些区别的， 有些区别的。什么时候的更好一点呢？ 当然是现在越来越好。 对对对 对，好好说啊。好，既然作为人家好朋友嘛。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 Pump 的另外一条消息呢，是来自张学友大哥。张学友呢，在前段时间开了自己的一场这个演唱会啊。Classic Tour 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当然在2017年的首站就安排在了台北小巨蛋，而且举行了6场演出，是吧？ 是的。那其实最近呢，很多的歌手他们举办演唱会呢，大家除了去现场看这个歌手，越来越多的人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在演唱会上可以不期而遇自己喜欢的其他的歌手。 哦，是的。 大家发现这种演唱会交际已经变成了歌手们之间的一种非常好的那种探讨的一个环境。 没错没错。 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像陈奕迅和周杰伦非常密切的演唱会的来往，包括呢这次张学友的演唱会呢，很多人就知道这个除了萧敬腾去到现场，蔡依林也去到了现场，所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就他们都来听张学友的演唱会了。 嗯，真的是这样子。包括在过年之前2016年的时候，王菲的演唱会，对吧？年底演唱会，大家都开始在朋友圈里炫说我的前十排坐的是谁，这么一个事儿啊。大家都是把自己喜欢的明星和艺人都聚集在了这样的演唱会的现场，很好啊。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在演唱会当中特别感动到萧敬腾的一首歌，是吧？ 是的，萧敬腾呢说他坐在现场听到张学友唱《离人》之后呢，眼泛泪光，然后之后就是哭得非常厉害，可以说他就非常投入，也非常的感动。 作为萧敬腾的好朋友，你来说说看，就是他是不是一个特别爱哭的人？ 萧敬腾其实最近呢压力非常大，因为在参加歌手的录制，其实非常的紧张，因为练团和练个人不一样的，所以他也是顶着压力，其实在做很多很多的可以说尝试新的方向的挑战。在这个间歇呢，他去到看张学的演唱会，我相信啊，我想可能对他的这种个人的演唱或者对他音乐上的理解，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感慨和感受吧。 应该是的啊。听听看吧，这首歌也是唱哭了萧敬腾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在录音室版本演唱的《离人》。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前，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腿，指点你每春天。你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

空中的全球流行音乐盛会，耳边跳动的潮流脉搏，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各位好，我是徐曼， 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星期二的金榜 Pump It Up。 今天呢 Pump It Up 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下面一个新闻点呢，是来自于花花华晨宇啊。今天我在打开微博的时候还看到了这样一个他自己发的一条微博，他写的是马上他的全新的限量版专辑 H 要发行了。他说最近呢喜欢了运动啊，然后跑着步就跑到了这个镜头面前说了这段话，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墨镜，还挺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各位带来这样的一则消息，来自花花的 H 或者 H 这个新专辑的这个内容啊。 是的，其实这是他的第三张限量版的专辑，叫做 H，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含义，例如大家知道华晨宇 H 打头和乌蛙化， 对对对， 再例如就是专辑当中有的歌是我的滑板鞋2016会收录在其中，还有就是 Here 对 Here We Are 当中也是 H 打头 H、 对，所以把很多的一些特别元素其中都可以用 H 这个元素来串起来，所以呢这可以说是一语多关 哦，就是一个 H 组合的集锦的节目感觉哈。而且这个听说这个限量版的新专辑呢八首歌，而且里边的歌曲都包括了很多，有新歌，然后也有全新的创作，也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我们今天呢为各位择其中的一首歌来分享一下，当然这首歌呢也是他在2016年在尤其在年底的时候多首创作的改编曲目当中一首最棒的之一哈。 确实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想法，对，有想法，有很有经验的感觉，同时也让我其实当时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好像是可以作为内地年度改编，如果有 top 10就可以作为前十位了， 听起来有点傻眼，对不对？ 正式定档3月7号开始预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H 这张限量版专辑。 行，那先听一下这首歌吧，专辑当中应该会收录到的我的滑板鞋2016有华晨宇改编的版本。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这个城市这么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将来会找到的，时间会给我答案，星期天再次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和我去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为美丽之都。时间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一家专卖店，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 yeah，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啊！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靠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我靠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摩擦，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 首歌呢叫做《我的滑板鞋2016》啊，如果你曾经听过原版的滑板鞋的话，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滑板鞋，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滑板鞋的高阶版本的哈，真的唱得太好了，很棒的一首歌，我们期待一下华晨宇在3月份开启的全新的这个专辑，收录了8首限量歌曲的 H 这首歌，啊、这样 的 专辑。 那我们关注了华晨宇的消息之后呢，马上我们来关注一组人，就是五月天 哦， 他们将在5月1号呢首次来到济南，开启他们的第10代大型巡回演唱会。Life 人生无限公司，而这次的巡演是五月天成军20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是是是， 所以大家非常关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留言说，人生无限公司，我要去那儿上班了等等。我们当时呢也是确实觉得大家喜欢自己喜欢的这个乐团或者是艺人，真的喜欢到骨子里了，就可以把它和自己的生命做很多有趣的连结。 是是，而这一次呢，我相信在5月1号，尤其是这个我们是放假的这样一个节点上面呢，相信很多的人都会聚集到济南，和他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舞迷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一票难求是肯定的了哈。但是我相信在现场如果能够跟他们一起来演唱曾经那些耳熟能详，恨不得闭上眼你连做梦的时候都可能会唱出了一些歌曲的话，那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确实是这样，而且就觉得五月天好像就应该在5月开演唱会， 对对就应该放在那一天第一天开始哈。 对， 好了，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我今天为各位准备了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歌，希望你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跟着音乐一起来合唱起来，特别安排了一首 3DNA 的 live 的版本，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 绝 响。 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杆。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欲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活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一次为自己疯狂，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我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都是个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一次，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We'll be right back.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出道十年依然天马行空，特立独行。 Hello， 我们是 Gemini， 跟世界聊完以后，我们终于坐到了自己面前。 本周每晚九点，简明黎带着同名专辑做客音乐 VIP， 一起聊聊他们自己吧。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奶茶刘若英。 欢迎收听由桥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你好，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进入到今天我们为各位准备好的星期二第一小时的新闻时间金榜 Pump It Up， 金榜 Pump It Up。是的，金榜 Pump It Up 今天为各位再次带来更多的音乐上的消息。今天早上一起来呢，很多人的话会发现有一条这个微博也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就是高晓松老师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他首先呢真的是醉翁不之意不在酒，是不是？所以晓松之意不在杰，然后他首先是狠狠的夸了一下张杰。他说这个张杰在歌手的舞台当中演唱了一首默嘛这首歌，然后他说竟然用只比那英低一丢丢的超高 key 完成了演唱，真的是很厉害，这是一句很好的赞美啊。 是， 但是其实重点是后面那个大部分。 话锋一转，他说了这首歌呢词曲版权都在他手上， 哎， 主办方没有来申请过授权，尤其是这个版本歌词还有一些改动，应该申请改编权。他还说了这个歌呢词曲作者，其实之前我们说了尹月和钱雷都是新人，但是同样应该受到尊重。 是 有关默这首歌的维权的事儿呢，这个矮大紧老师不是第一次做了。此前呢张惠妹在梦想的声音舞台翻唱这首默的时候，高晓松老师就发过一次微博了。 哦，也是相似。其实我们非常同意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对于版权的尊重和认识，包括你在使用任何一次歌曲的时候都要去记得要付费，记得要去感恩这个版权的作者和他的生产者们。 是， 当然了，我觉得他做的是对的，只不过就是有时候经常转一笔。 我喜欢他这种转一笔的方式。 好的。 而且呢其实确实现在的这个音乐市场也需要大家来鼓励这样的一些音乐人，因为有了这个购买或者有了这样的一些给他们的这个生存提供一定的保障， 没错， 才能有人没有后顾之忧的去进行创作。你总是在说华语流行音乐不太行了，现在没有新的好的作品，如果你不支持他们怎么做出好的歌曲呢？ 是的，所以记得维护正版，然后同时购买正版，也支持正版。希望各位来感受一下吧。今天也是高晓松眼中和耳中那英比张杰高一丢丢一点的 key 完成的原版的默的演唱。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值得雨，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 这个呢才是原版的墨，我们有版权啊！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金榜报备的。刚刚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那英带来的原版的这首歌，叫做《墨》啊，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则关于音乐圈的消息。 是我们来报备一下这个很久不见的王力宏 哦，力宏啊！ 前段时间呢，王力宏在微博晒出了一张脸部受伤的照片，表示呢十分牵挂家中的妻儿。他配的文字就是：在北京打拼三个月了，飘了北方，飘向北方。当了北漂，飘向北方 sorry、家人是否无恙？后来呢，加了个括号，放心是伤妆。 哦，这后面这句话挺重要的，因为他也是在自己的微博当中抛了一个这个自己受伤的一个照片哈、就是鼻子啊、颧骨啊、嘴角、都是血，让人感觉到就是他怎么了？这是，但一看后面呢有假山，你知道吗？ 后来就觉得肯定是跌下来的。不过没有了，应该是拍戏的过程当中，然后做的这样的一些化妆的一个演示啊。 嗯， 当然这也让我们想到了前段时间，尤其在过年期间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刘德华先生。当时呢他是在泰国拍了一部一个广告片，然后呢可能是也不慎的从马上跌了下来。其实艺人们真的都是很拼的， 对， 但是还是真的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自己的身体。包括今天呢北京已经下大雪了，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望向了窗外，看到这个雪景啊非常的美，也提醒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包括现在北方可能正弥漫大雪，我知道内蒙好像也在下雪，北方的地方啊，包括东三省一些地方也在下雪，希望各位在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是，请大家看看我们的脑洞够不够大。 来吧，我们借由王力宏的一首歌叫第一个清晨，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到声音的力量，各位路上小心哦。 是的，来听王力宏的歌。 光透进来把梦刷白，舍不得你会醒过来，不要现在，昨夜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躺在胸口一块，吻你脸颊，证明此刻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嘿嘿哦，是爱。 全球新势力， 京都念慈庵 与你一起 汇聚新势力， 致敬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欣怡，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新专辑《I'm Singing》当中其中一首歌曲《以后以后》。以后以后，不知大家是否有梦想过以后的未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如果因为工作疲倦而忘记了当初的初衷，借由这首歌曲，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勇敢地做梦。 城市灯光把星光淹没。 星光闪耀华人乐坛，新鲜好歌向你而来。京都念慈庵全球新势力，用音乐对你说故事。京都念慈庵蜜恋好歌，精彩开嗓。 大家好，我是大鹏，这次特别荣幸能够给欢乐好声音当中的岳伯乐配音，我自己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岳伯乐是一个剧场的经理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也是一个面对困难的时候不退缩的人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也从中呢得到了欢乐和感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角色，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欢乐好声音，就在2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聚焦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好音乐向世界发声。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两小时酷炫的电波穿梭，最新最流行的全球热歌放送。 Stay tuned with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at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12:56，欢迎收听由桥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你好，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最后一段的时间哈。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他们带来全新的歌曲，叫《九月奇迹》的《最美的中国》啊，希望各位能够锁定收听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每天都会 牡丹花开世界，这里叫中国，五十六朵娇艳，热烈像团火，从天边望不到，眼前多辽阔，喜马拉雅爱在云端里穿梭。 领先指标，京都念慈庵与你动听音乐一起听，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最美的中国，唱最美的歌，相亲 九月奇迹2017全新单曲《最美的中国》贺岁来袭，主旋律的风格添加时尚元素，为大家送上最美的新春祝福。 乡愁是一张时间的火车票，搭载长大后的我驶向记忆中的童年。世上美丽的地方千万，唯独家乡的美无可替代，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故园，是我们追寻血脉的起点。家乡曾经是贫穷的，那里需要发展，但是我们更需要留住那里的山清水秀，留住父老乡亲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遗憾的是，过去10年 中国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传统村落中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也随之消亡。抢救乡村，抢救失落的文明，建设美丽乡村，不要让乡村只存在曾经记忆中的故园。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我听说让快乐翻倍的方法就是把你的快乐分享给其他人。下午1点和好朋友好好的聊个够吧，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徐曼，来关注一组环球资讯。哈佛大学的一支科研团队近日明确指出，未来2年内远古时期的巨型动物猛犸象将能借助科学技术实现复活。根据计划，这支团队将利用复制技术改造亚洲象的皮肤细胞，然后将猛犸象的 DNA 混入这个皮肤细胞，再将它们植入亚洲象的卵子，之后刺激卵子发育成胚胎，最终放进人工子宫培育，从而让猛犸象复活。不过清华大学相关研究人员表示，哈佛大学的这种做法做出来的并非真正的猛犸象，而是亚洲象和猛犸象的杂交品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近日成功地发射了猎鹰9火箭，将一艘货运飞船送往国际空间站。这是继去年9月的火箭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次为美国航天局执行太空货运任务。众所周知，月球是地球的卫星，不过这种定义未来可能会被颠覆。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专家呼吁业界检讨行星的定义，认为月球就像木星和土星的卫星一样，拥有行星的特征，应该被重新定义为行星。如果这个建议被业内接受，包括月球在内的太阳系其他100多个卫星以及冥王星都将升格成为行星。国外一家科技公司近日研发了全球首款载人飞行摩托车，这款摩托车融合了常规摩托车设计和无人机的技术，可以承重约133公斤，最高时速达48千米，最高能离地10米，空中连续飞行时间27分钟。近日，美国的小伙子尼克收到了前女友一封道歉信之后，对信件内容点评打分，并发布到了网上。从尼克的批注当中可以看到，作为最终的报复，他只给这封低声下气的道歉信打了61分，刚刚及格。除此之外，他在信件结尾处总结道，介绍太长，结论太短，给出的假设虽然有力，但没有证据支撑，细节很重要啊。看过了这份道歉信之后，众多网友围观和转发，甚至还有人继续对这封信件进行分析。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一心编辑徐曼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 下面一起了解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雪1到0下3度，天津小到中雪转中雪2到0下3度，上海阴转小雨11到6度，重庆中雨13到8度，丽江小雨17到5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30到13度，玉溪多云转晴22到10度，曲靖多云转晴21到9度，岳阳中雨7到2度，张家界中雨5到2度，永州小雨转中雨12到5度。再来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67，天津73，上海18，重庆18，丽江29，玉溪28，曲靖38，岳阳26，张家界52，永州94。 Come on， 跟我唱，好音乐，好知音，好自然，好动听。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耶、yeah!。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with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收听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你好，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今天也是星期二的第二小时，除了北京地方呢听不到之外，其他全国的地区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各位能够锁定收听。如果真听不到的话呢，麻烦你跟旁边的人跟他说一下，就是搜索任何的流媒体的平台当中，或者到中国广播网当中收听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就可以听到线上的内容了哈，都是直播的，希望各位能够锁定收听，因为这小时我们要开启了生活有聊吗， 大事小事聊的都是新鲜事， 快歌慢歌听的都是你我的歌 ，Music Radio 生活有聊吗？ 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有聊吗？今天呢，生活有聊，咱们要聊什么话题呢？ 今天我们聊，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是看了一个视频，是文超推给我看的， 是， 但我必须得看。 不是，我经常就是这样，因为遇到一些好玩有趣的视频，我希望分享给大家的。 对， 你也是半推半就就看了吧。 分享就就是来说的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这是恶搞视频吧。 就算是一个吧， 嗯， 他在办公室当中利用饮水机，然后把那个饮水桶给拔开之后呢，他用这个饮水机的槽来加热，作为一个火锅的锅底啊，然后开始拿自己准备的任何的东西，面啊、肉啊、菜啊，还有包括料啊，都放在一块儿。吃了涮了个锅子啊， 是的， 就是在办公室当中，当然这也是一个肯定是演出来的这么一个段子嘛啊，但我觉得很神奇。后来我就琢磨了一下，我觉得在办公室当中确实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是，尤其很多很多的就是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真正在办公室要长达8个小时， 对对对， 这可以说是你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除了家，第二重要的空间应该就这里了。 真的，以办公室为家。很多同学也跟我们说，说我还没有去，现在还没工作，只有教室也可以啊，是吧？ 那宿舍可以吗？ 当然了，哇！所以呢，同学们，你们可以聊聊宿舍和教室里面究竟能做点什么事情。除了这个办公的环境之外，哈，办公学习的环境，我们不聊，其他咱们都聊聊看他们开发利用的一些全新的技能啊。 好，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在办公室、教室和这个寝室当中，还能做些什么事情？ 是的，各位可以在微博搜索 DJ Kevin 文超留言给我们 KEVIN， 文化的文，超人的超。 是，哎，好多了，这样大家会方便找了。 嗯， 好多人有找的是汶川的汶啊，然后 文昌。 昨天那个叫文昌的朋友， 嗯， 今天请继续留言。 今天你应该还在这里啊，我们等待大家来留言。听到这首歌是王力宏的作品。 文昌啊，你不知道的事来自王力宏，边听边聊。 我飞行等你坠落至今，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 起，我却没捉紧你。 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力宏的这首歌《你不知道的事》。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在那个地方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哈。不要搞事情，但是我们说的是在办公室当中、寝室里面以及宿舍里面都能做出什么事情哈。我们说还能做点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呢，可能就是跟这些所在的地点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属性。比如说办公室里你不是去办公的，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儿。 看看大家留言怎么说。 来吧， 在01987他说。可以联机打 CS， 方便得很。 办公室里玩游戏，你们有老板吗？我想老板跑路了。 他是在温州上班是吧？ 皮克长，皮克，来，小燕子飞啊飞，他说什么？ 可以大家一起煮螃蟹吃。哇， 这 这应该是青岛的朋友。 就所有就是动火的这部分，就是可以煮东西吃这部分，我都是觉得很神奇的。 很神奇，然后重点是你还得把这些东西拿过来啊。 嗯。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还得买一些那个器具啊，对吧？ 而且螃蟹你怎么把它带来？哦，如果直接快递到你的这个公司是可以的。 快递到公司，你看，首先这个新鲜的螃蟹， 嗯， 然后快递一个锅来， 嗯， 对吧？ 对。 然后。快递一个电磁炉， 基本够了， 基本可以了， 嗯， 然后手扒着就可以吃了， 手刃大螃蟹嘛，就没有什么别的器具来卸螃蟹了。 这个还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便的点哈，我不知道这么今天聊完这个话题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开始就做这件事情了哈？ 我觉得，除非就是那种就是可能老板很长时间不会在这个员工的周围的这些人， 是， 他有这个条件可以做这个事儿。 这位叫 马玉 A， 马玉 A， 啊， 过年加班的时候，我们在厨房煮火锅，然而我们的店却是咖啡店。 一个咖啡店吃火锅的味道，你不觉得蒜味有点重吗？他们还说，哎呦，来份油料的。这位吧，黄是红绿灯的黄，他说这个办公区还可以抓老鼠啊，你看上午我就抓到了一只啊。你们这是一个宠物乐园吗？ 有一张配图是一个小笼子里面确实有一只鼠，但具体什么样的是不是什么样的门类我不太懂啊，看不太清楚。 真的假的？ 是看不太清楚， 我刚才没看到这个图。 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 好的，欢迎各位登录到我的微博，搜索 DJ Kevin 文超。今天呢有很多的留言都是以配图的方式出现的， 嗯， 非常鼓励大家用配图的方式来进行留言。配图再说上一句话，那简直就是你这棒棒哒，真的。 用户不在啊，小峰也配了一张图 啊， 他说可以搞 T 台秀。 我看这个图了，是一个姑娘站在了很多张桌椅前面啊， 嗯，摆了一个造型， 摆了一个造型，姑娘叉腰，双目直视，特别美，我觉得。 欢迎大家可以在微博呢搜索 DJ 看我文超，看看就是刚才发图的这两位他们发的图哈。 是 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等待大家的留言。 《金屋乐园》这首歌叫做《我在欧洲打电话给你》，我觉得在办公室当中打电话的人那真的是不计其数。办公电话咱就不说了吧，但是有时候会占用公共资源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啊， 嗯， 然后打电话给医生， 嗯， 询问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嗯，啊，买些保险吗？ 我在欧洲打电话给你，还来不及放下行李，忘了在意你的区域，像我总是那样任性，你是睡着还是醒着，我只想听见你的声音。我爱的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我、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 谢谢 Gary 曹格，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各位好，我是徐曼。 也要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生活有聊吗？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呢，就是在办公室当中，除了办公之外，还能做点什么事呢？包括如果你是学生朋友的话，你可以聊聊看在，教室当中以及在寝室里面，都可以做一些和这两个地方属性不太一样的什么事呢？ 是来看到大家的留言，我越来越觉得可能我确实生活当中是有点孤陋寡闻了。 对，而且单调乏味。 对。太美丽2637478657，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在Kevin 文超的微博当中找一下这位朋友他的留言和他的配图。 太美丽这位朋友的配图啊，吓坏我了。他说这是我朋友呢在他的工作的地方做的，可能是个聚餐，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呢？我们就看了一下这夸张的图片，点开之后呢，发现一张大长桌啊，大长桌上面就摆了好多绿色的食品，有什么萝卜，然后生菜，还有这个还有虾是吧？ 对，红色的是虾，香肠， 虾肠啊，然后还有这个大酱是吧？感觉就是一人一份，应该能占20个人左右，吃这么一桌子菜，这是办公室啊？这是在办公室牟利啊？这吃的都是太好吃了，感觉哈。 看起来就是那个颜色也特别的丰富， 对， 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把这个整个的桌子全部盖上了，就是一个长条桌全盖上，没有空隙。各位， 桌子的木色已经全部被彩色盖住了，你知道吗？好吧，我们希望这位朋友的工作应该，不是一个新东方一样的厨师绩效。 来看三 C 先生，他说办公室养狗算不算？ 他同时也配了一个图， 对， 好有趣。他是一位应该是一位工作人员哈。然后呢，在面对电脑工作的时候，实在是双手无法解放嘛，然后就把这个狗狗呢放在了自己的帽兜里。 对， 小狗 是一个戴头盔的男性工作人员，看起来应该是非常就是非常那个阳刚嘛。 那时刻应该准备可能去外面去执勤，或者去 对， 比如说去有 工地巡查之类， 然后帽兜里放了一个狗狗。狗狗潜台词是我想尿尿， 狗狗 不能老悬空放啊，对吧？ 小狗很惬意，来看看。 好， 那回忆给的痛楚20609，他说打麻将。 办公室凑不够4个怎么办、啊、哎呀，哎，你在办公室当中有做过就是和办公没有什么其他， 所以我才说我这个单调乏味吗？ 我也是，就我们都 专心致志的就做自己的工作， 对，我们工作而且太忙了。你像我现在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很多人说，哎，那你们这节目结束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放松了，然后就可以休息了？完全不是这样。 对，当然不是。 我和徐曼这马上投入到第二天的全新的，就明天周三的节目的设置的过程当中。是吧，这个时候放笑声确实有点不太合适啊。确实是这样子的， 大家心里应该也笑了、 啊、 没关系。来看看告白气球1169，他说办公室里织毛衣。这个行吗？ 这个像是我妈妈那个年纪的人啊。这位阿姨什么时候寄来一件？ 哎，这有个萌萌的事情，不知道今天做什么。留言说，有一天晚上突然少女心爆棚，和舍友一起制作了一瓶泡泡水，然后在宿舍吹泡泡。 哦，这个挺可爱的，在宿舍里面吹泡泡哈，还不错还不错，这有点那个回归童真的感觉哈。好，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也是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花茶啊。这个也是可能说到了关于茶艺啊，这样如果在宿舍或者是在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叫苏打绿不能打这么多次是不是啊？ 这首歌花茶 一直在打哈，花茶这首歌曲啊，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生活有聊吗？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呢，就是办公室当中啊，你觉得除了这个办公之外，还能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呢？包括你所在的教室和寝室都可以做什么样的事儿？其实你在想这些事儿之前呢，你可以想想看，办公室当中你放了哪些和办公没有关系的一些物件，你就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儿了。 哎，确实这个好像是因为很多人真的就是生活很会有自己的主张和自己的规划。 我做的最大逆不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违背了办公室的这样一个办公地点的地方，就是我放了一双拖鞋。我至今还就耿耿于怀，我觉得自己就太过于自由散漫了，怎么能够这样，要不要向领导学习一下？看看朋友们的留言。 亲爱的魏二妮敷面膜之后呢，还有一张评论配图， 就是魏二妮，你这个让我们看到你这个大脸盘子， 没有 贴着面膜，都没盖住。没有没有没有，盖住盖住了。 我没想到我们这次见面是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就是能够以面膜脸示人，都是把对方当好朋友的，你不觉得吗？ 是是是，谢谢你，亲爱的威尔尼，好不好？ 是。 下次用个动物面膜，好不好？开开心心的。 弯弯的小丸子阿伟，他说呢，打算呢蹭个热水洗个头。像我上班后，同事看到我的湿发造型，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潮爆了。另外，就他觉得自己洗个头发可以的。拉着糖糖的说，看见有同事在办公室用水桶泡脚。 嚯！从头到脚，你看看、大家在办公室当中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 都照顾好了， 就照顾得非常的周到哈。 嗯， 哎，你这么一说，能泡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那拖鞋啊，那买的对了，是吧？只需要再买一个桶，知道吗？就可以配合的一起出现了哈。 来看这位叫做苏江秀，他说呢，文昌，确定你不会在办公室唱 B-box 吗？ 我这个一般不太会，因为这个在办公室当中大家比较安静嘛，我只会。哎呀，刚才是谁？ 一般都运用在节目当中了， 对对，就全放在节目当中。因为你在大街上 B-box， 别人会说神经病。 我有、哎、你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吗？ 就在地铁里面啊，我在初恋 B-box 的时候，都是在那个没人的时候。 哦、初恋 B-box 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练完，刚刚开始练的时候，都是要慢慢的磨合，然后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一个人在屋子里面练吧，就练着练着就觉得很无聊。行走的过程还有一些这气体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人啊不一样，还有景色不一样，还会好一些。我经常在地铁里面就旁边小伙子。舌头是不是有点就是到了吃药的时间了。 你刚刚这段说起来还挺励志，挺感人的， 挺感人的吧。 嗯，就是任何一个技能，就是我们看到它光鲜亮丽的一面背后，其实人家都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练习。 真的， 你还挺励志，挺棒的。 还行吧，这也是我在北京想买车的原因之一，你知道吗？再也没有旁边的人说我有病了。 多了很多私人空间。来看 Jason 女 Jason 哈，他说当然是偷偷的听你们的节目啦， 谢谢啊，这是最对的啊。 嗯，小小葵花子听收音机啊，听生活有聊吗？ 再谢啊。 简单小小照，午饭时间过了，拿出一本手绘本画画简笔画，听听你们的声音，确实是快乐的享受。 哎， 言简意赅的信息怎么能不读呢？ 三谢啊。这个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啊！当然，在中午的时间段，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非常轻松的这样的方式，配合着音乐，然后以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聊聊看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当中的某些点跟别人的生活看有没有暗合。当然，你可以把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搜索一下 DJ Kevin 文超，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我们，然后呢留言，每天都有一个这样的话题。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好不好？ 好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 叫做花园。等你留言，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在办公室当中，你会发现还可以做一些与办公以外无关的其他的什么事儿。搜索 DJ Kevin 文超留言告诉我们。 时间让痛苦不平都沉淀，怀念让真的心情在浮现，我有太多

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各位好，我是徐曼。 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嘛。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呢，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就是在办公室当中以及在教室或者是在寝室当中做的那些和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其他的事儿，还能做些什么事儿呢？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工作的伙伴包括同事，但是呢在去年的年中的时候啊，就是六七月份这个年中中间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快递挺大的，还没拆开 就堆在了办公室那边。 是的， 后来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快递被拆开了，而里边就多了几张床。就发现这个床是，而且这个床呢还不是简单的床，它是一可以变成座椅，二可以变成床的那种二合一式的躺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好笑，躺床。 对，躺床。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因为我和徐曼的工作时间呢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2小时的直播时间。然后我每次下了直播之后，走到了这个办公区一看，发现哎，床上有人儿啊啊，在睡啊，是吧？发现这个床是人家买的，就是午休床啊。 是，就是那段时间我们的办公室有几个新妈妈嘛。 对， 因为她晚上可能就是因为要照顾孩子照顾宝宝， 是 非常辛苦，所以第二天中午呢就补个觉， 真的就睡一下。但是你睡觉啊，你能不能睡觉就不要发出呼噜的声音。 没有没有，新妈妈没有。 听首歌吧，潘玮柏这首歌打呼，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来分享一下在办公室当中经常还能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儿。 在微博搜索 DJ Kevin 文超 KEVIN 文化的文，超人的超。 我到底做错什么，还是我的自责，我不是故意，声音那么明显，难道我呼吸频率音量分贝高了一点？ Oh baby sorry，我去隔壁房间，还给你一个完美无声宁静私人空间。 Oh baby baby that's okay， 只要有你陪在身边，夜里就不怕黑。Oh baby baby that's okay， 喜欢你围着你慢慢入睡， 在你的身边打呼，起床后打个招呼， 是不是闹人的闹人，还是扰人的人闹？我担心我在打扰你睡觉， 你说真爱不会计较，爱情习惯真的很奇妙。 你叫我安心，只要有我在你身边，就算呼噜呼噜啼啼哭哭，想见你就爱的招呼。 哎，我是有点内疚，在我身后你睡着也是没救，听我办不知听了多久，不想破坏你夜里美丽的梦。 想抱紧我， 哦， 只想你陪着我。 我问你不是我，我的声音好像 在你耳边。That's okay， 只要有你陪在身边，夜里就不怕黑。Oh baby baby， That's okay， 习惯你围着你慢慢入睡， 在你的身边打呼， 起床后打个招呼。 对对对，就这声音的。 刚那首歌呢是来自潘玮柏带来一首歌打呼，也是呢用杨丞琳和潘玮柏两个人的声音共同来描述了这样一种特别可爱的方式哈。喜欢男生可能会喜欢他的一些每一个点，包括他打呼噜 啊。真的吗？ 真的。女生不是喜欢男生就会喜欢说哦，打呼的时候也很爷们。对吧？好棒哦。 我觉得这是真爱。 对，你看你的牙磨得好漂亮。就像晚上要吃了我似的。好了好了， 来看给大家留言啊。今天聊到的是打呼，不是，今天聊的是你在办公室或者寝室或者教室会做什么样的和这个场地属性不一样的事情。 对，看看正版 Can Cool 啊，他说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会在办公室呢弹吉他。因为呢单位中午啊会有两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后来同事呢哎听到之后哎就开始过来点歌，搞得我没办法安静的弹琴，我就把琴带回家了。你看这本来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机会。 没有。要钱呐，跟同事。 不要啊，我要自愿给。 不过这个其实本来呢，其实他自己是觉得在中午的午休时间就挺陶冶情操的。 是。 就是被大家有太多需求之后，就觉得哎呀不那么自由了。 不自由了哈，其实简单的弹弹琴，但这个琴这样的东西就乐器类的东西啊，真的你是带过来就确实是会吸引到别人，因为 当然 也会影响到别人的休息时间嘛。 对，大家就会说哎我想听一首小苹果啊什么的。 对，拿吉他弹。我没听过。 久而久之觉得应付不了了。 对对对， 来看看。 来， 看这位 check 再 check， 他说呢曾经很多同事在桌前呢搞个鱼缸加24小时换气过滤装置。刚才我们听到一首花园，其实就讲的是很多人喜欢在办公室做一些养绿植这样的工作。 哎，对对， 他就也提到了像养金鱼、养虾、 嚯、 养小乌龟、小螃蟹。 嚯、 小螃蟹养大了应该直接能吃了吧。 对，这跟接上面那条留言了哈。是吧？ 他说甚至还有用那个咸水养珊瑚的。 哦、 养尼莫， 养尼莫小丑鱼。养到都传宗接代了，这位朋友说，哇塞，太棒了。行，那这个也是生活当中一个乐趣所在哈。如果你们的领导都不反对的话，我觉得这也多了一个生活，就像把办公室弄得像家一样的感觉。 对，一定布置得很温馨，让大家都觉得这个环境是舒适的。 嗯哼，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来自 M&M 家的一首歌叫做 Beautiful， 也送给所有的朋友哈，希望你们的生活都如此的美丽哈。还有很多的朋友继续在我的微博上留言，搜索 DJ Kevin 文超，你可以跟我们这个电台节目的实时直播的留言互动。在第一条帖子里面分享一下，在办公室当中你还做一些其他的什么事呢？I'll be one tough act to follow, one tough act to follow. I'll be one tough act to follow. Here today, gone tomorrow, but you have to walk 1,000 miles. In my shoes, just to see what it's like to be me. I'll be you, wear straight shoes, just to see what it'd be like to feel your pain, feel mine, go inside each other's minds, just to see what we find. Look it through each other's eyes, but don't let 'em say you ain't beautiful. Just stay true to you. So don't let them say you ain't beautiful. Oh, they can all get just stay true to you. I think I'm starting to lose my sense of humor. Everything's so tense and gloom. I almost feel like I gotta check the temperature of the room just as soon as I walk in. It's like all eyes on me, so I try to avoid any eye contact, 'cause if I do that, then it opens the door for conversation like I want that. I'm not looking for extra attention, I just wanna be just like you. Blend in with the rest of the room, maybe just point me to the closest restroom. I don't need no manservant trying to follow me around and wipe my laugh at every single joke I crack, and half of them ain't even funny like that. Marshall, you're so funny, man. You should be a comedian. God, unfortunately, I am. I just hide behind the tears of a clown. So why don't you all sit down? Listen to the tale I'm about to tell. We don't gotta trade our shoes, and you ain't gotta walk no 1,000 miles. In my shoes, just to see what it's like to be me. I'll be you, wear straight shoes, just to see what it'd be like to feel your pain, you feel mine. Go inside each other's minds, just to see what we find. Look it through.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反家暴，说出来。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嗯，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黄义达。 喂，今晚吃啥呀？不知道，你觉得嘞？那咱们去吃烤肉呗。烤肉啊， 就是要 啦啦啦啦啦啦。 场，不找你火锅都不会主动联络的啦。 好久不见，朋友最近怎么样？笑声还是那么亮，食量还是无敌大。哇！ 下下下下下 下 下下下下下 下 下下下下下， 全往火锅里。 这首歌呢是来自阿雅带来的一首歌，非常之正常的一首歌，叫《火锅爽》哈。 电音。 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 DJ Cap 文超。 各位好，我是徐曼。 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最后一段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发现的在办公室当中，能够做一些其他什么样的事儿。我们来看看朋友的留言。 绿色植物种子，会考的时候大家是打乱考试的，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用马克笔在我桌子上画了整齐的五子棋格子。还有计分牌，回照之后我那就没安生过。大家都来下棋了， 下棋了啊，挺好玩的。这个是在教室当中，但是我自己也有做过不对的地方，就是曾经在这个桌子上面画很多的标志，画什么那个 Nike 的标志啊，画三叶草的标志啊，画的简直太像了，太好了哈。当然这个不提倡，因为这是我们的办公的地点和办公学习的地方， 对， 不建议大家去乱涂乱画在纸上就可以了啊。 上南带北可以在教室里微波炉爆米花呀， 而且是在教室里爆爆米花。好，也是太饿了啊。来，最后一条吧，好不好？ 好的，看到直性子的敏敏和井字城都说到了，就是一边做什么样的事情一边看剧， 是 一位是一边做报表，一位是一边写文档，但是另外一边做的都是一件事儿，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哇， 东华帝君。行吧，这个大家都会在这个整个工作和学习的生活当中会寻找一些特别有趣的乐趣哈。不管怎么样，希望各位还是能够分享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设置的快乐。也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教室啊或者是办公室的区域当中做一些太过于出格的事儿，不要影响到其他的朋友哈。 但充分休息，然后劳逸结合，才能好好的工作或者是学习，这个我们也是同意的。希望大家可以在你的办公区域或者是在你的教室寝室有一个自己的美好小天地。 最后一首歌 Work 送给所有喜欢 Work 的朋友哈。Rihanna 和 Drake 合作的 Work。 结束今天节目，稍后是星期二的休息时间，下午的5点，都会音乐会再次回到各位的耳边。 明天12点06分我们相遇在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 Kevin 文超， 我是徐曼，各位明天见，拜拜。 Yeah, okay, you need to get done, done, done, done at work, come over. We just need to slow the motion. Don't get out of way to no one. Long distance, I need you. When I see potential, I just gotta see it through. If you had a twin, I would still choose you. I don't wanna rush into it if it's too soon, but I know you need to get done, done. 华语乐坛领先指标，京都念慈庵与你动听音乐一起听，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